喂， 系 ，hello， 喂， 系， 系、hey, 你好，文可峰啊， 咩啊，听唔到？ 文可峰啊， 文可峰， 系啊， 哦、 啊，唔紧要啦，系啊系啊，我、啊啊、想有啲嘢揾你啊，系啦、啊， 诶、啊，唔系，我唔系常美芬，系啊，系阿文生，你揾阿议员咩事？ 哦，冇，我哋星期日呢就有一个同志大游行，晏昼2:30，咁我哋想邀请佢出席啫。 哦 ,ok, 因为佢可能忙緊佢个，即係我帮我 take 咗呢个 message 先。你可唔可以讲多少少资料俾我听？ 哦，我哋一年一度呢同志大游行，咁今年呢其实好多即係 artist 都会 support 嘅。我哋又搵咗即係一啲嘅 artist 啊 ，Sola 佢哋都 support 咁，咁我哋想有啲即係議員都可以嚟到參與下我哋呢件盛事咁咯。 係，等我講你講得唔清楚，你行開。 好衰啊你啊！ 其實咧，我哋想問梁議員啦，因為梁議員一直都好有愛心噶嘛，同埋都好持平講嘢，咁所以咧，我哋同志咧好希望啊，梁議員啊，能夠幫我哋同志咧一齊去步行，一齊發聲嘅，因為我哋今次好多演藝界嗰啲朋友一齊支持噶嘛。 咁、哦、你係幾點時間地點喺邊度啊？ 你講啊，衰佬！ 時間2:30。 係。 兩點 喺邊度咧？ 呢個灣仔嘅修頓球場。集合 周准球场、 啊、 会去边噶？ 一路行到呢个嘅中环遮打花园， 行到去遮打花园 系啦，跟住就会即系有啲表演啊咁咯。 系啊，我哋会送花俾阿梁议员噶。系啊，系啊。 Okay, 我要睇睇 住噶，我哋真系好想中意见到梁美芬议员出席噶。 我睇睇， 你知唔知我哋真系好中意梁美芬啊？啫， 你踢留个电话，我睇睇，我复你啊。 我哋真係好鍾意梁美芬㗎，我求下你可唔可以叫佢嚟啊？ 多謝你先，你留個電話俾我啊！ 我驚好多老鼠，我想佢幫我，同埋我鍾意梁美芬議員，佢真係好好人㗎，我嗰時見到佢同我笑啊，我佢同我打招呼㗎，佢同我打招呼啦，個獎合法會。你問我記唔記得我？我好想佢哋嚟㗎，嚟支持 我哋都係翻蘇永智牧師嗰個教會㗎。 哦。 同梁議員一樣啊，都係恩福堂㗎我哋。 哦 ,ok, 好啊。 我哋真係好鍾意梁美芬議員㗎。我哋坐喺上面佢行。我哋都唔叫其他立法會議員啦，佢哋咁嘅爛鬼民主派我哋一個都唔叫㗎，我哋就係叫梁議員一個㗎。 多謝你先。 唔叫英文，唔叫英文。 佢咁嘅掟珠咁粗魯我哋唔要啦。 掟人佢就要啫。 係啦。 嗯。 可唔可以 你留個電話俾我 啊？留個電話俾佢啊。 你留啦。 咁就咁啦，我哋打呢个啦 ,8108-1069 啊 ,8108-1069 搵阿 Ken 仔啊，搵 Ken 仔喎、 啊。哦，点串啊 ?KEN,KEN, 係啦， 嗯 ,K for Kelvin,E for A,N for Max。 好啊， 係啊，你话我哋真係好支持梁美芬议员㗎，我都係长九龙西㗎。 哦，多謝你先。 係啊， 嗯， 你係佢邊位啊？你係邊位啊？ 你係 佢？我係佢助手咯。 你個助手啊？ 係啊，你好你好。 哦，你好你好，你係佢啲咩？立法會啲助手定係教會啲助手啊？ 立法會議員啲助手。 哦， 哇，咁 點稱呼啊你？ 係咯，講咗咁耐都。 唔好意思啊，真係唔好意思，冇禮貌， 冇禮貌我哋。 啊，唔係，你哋好有禮貌，好有禮貌。我姓陳嘅，係啊。 陳小姐啊，哎呀，你 把聲好好聽啊。你有冇資料咧？可以或者fax 過嚟我哋呢邊啦，如果你唔介意。 我哋介意，我哋冇 fax 機啊。 哦，冇 fax email 咧。 email 都可以嘅。email 你 email 點樣嘅 ？email 係點樣嘅？你哋 email 係咩㗎？ 哦。Priscilla@lmf.hk。 哎呀，我英文唔好啊，我唔識串啊。我冇讀過書乜滯嘅。 嚇 ，LMF 係咪唱歌個 LMF？ 係 啊，未講一次啊。係 Sila 點串啊？ 未佢嘅英文名咯 ，PRI，SCI，FCI 啊 ？S for sugar，S for F，S for sugar，S for sugar 係啦。 然之後咧 ，C for cat，C for cat 係啦 ，I for ink，I for ink 係啦，跟住兩個 L， 兩個 L。 一个 A for Apple，A for Apple， 嗯，系啦，后边就 LMF.HK 咯 ，LMF， 嗰个唱歌嗰个啊，系咪啊？哦， 唔系 M， 你熟喎， 系咪？咁个 at 字喺边度噶？冇 at， 咁 at 字咪喺个 A 后边咯 ，at 哦咩 ？I L L A 唔出 at 啊？ 係啊 ，at 跟住啦 ，L 啦 ，F for mother，F for father， 然之後一點，跟住 HK。 哦，原來咁，你係陳小姐。 嗯， 好啊， 咁、 啊、 你方便你？ 你都得寫寫，你嚟唔嚟啊？你嚟唔嚟啊？係咯，你嚟唔嚟，陳小姐？你嚟唔嚟啊？ 我要睇下佢嗱，首先咧要睇下議員嗰日咧有冇其他嘅活動先，因為好多時佢星期六日都要出席其他啲活動啲主禮嘉賓噶。 哦，咁但係咧 冇啊，有時一日都要走幾場噶，係啊。 唔好叫我去其他嗰度啦。 嚇咩啊？ 唔好去其他度，去我哋嗰度啦。 哎呀，咁要睇下人哋先咗，人哋或者一早一個月、兩個月之前揾噶嘛，唔知道要睇睇佢嗰個 schedule 係點咯。 咦，好失望啊！ 系 咁又唔系，咁你唔系就一次活动噶嘛？你仲有其他啲活动噶嘛？ 嗯，好失望啊！咁陈小姐咧，你嚟唔嚟啊？ 你又未接啊？咁阿议员都唔嚟，咁我哋啲 佢唔嚟，你都可以嚟噶。 你啲冇梯度啦， 而家支持下我哋噶嘛？代表阿梁议员。 哦，呢、這個我哋睇睇，我哋盡量去安排啊。 好 啊，好冇，好啦，咁我 咁食飯啦，不如我哋。 我收到個 email 之後再覆你哋啊。 好啦。 嗯，多謝你電話。係 啊，你講金麗威係咪好衰啊？金麗威。 邊個啊？ 金麗威咯。 佢點衰法？ 我唔知喎、啊，人哋話佢唔知咩喎、啊，搞個女助理喎、啊，你又女助理，我諗起佢啫嘛。 哦，咁我又唔知人哋嘅事会有，其实 我你唔系佢嗰个前座嚟啊，嗬？唔 系 啊， 佢得一个啫嘛，边有咁多个噶？ 你唔认噶？ 乜嘢啊？边有咁多个啊？ 我见到系女助理，佢又女助理，咁我唔知。 哦，唔系，咁啊搞错啦！ 你识唔识佢女助理？识唔识噶？ 吓？ 识唔识佢女助理噶？你 唔识噶？ 唔识噶？ 系啊。 大家做唔系同事嚟嘅咩？都是 咁 助理， 個個議員都有自己嘅助理噶嘛。 我唔係公用噶。 嚇、啊，梗唔係啦，自己請人噶嘛。 係嘅咩？ 係啊。 哎呦，我唔知喎、 啊。哦。 老師又講， 係咪多數係女助理嘅？有冇男助理噶？ 有，梗係有啦。 哦。 係啊。 哦。咁啊，係啦，咁你揾阿梁美芬。 咁好啦，我哋睇睇之後再盡快覆翻你啊。 好啊。 好，唔該曬。 多謝你，拜 拜。拜拜。 喂，佢系咪梁美芬嚟嘅？ 系啊，我 都 谂紧呢个。 会唔会啊？会唔会梁美芬自己扮自己女助理？我唔知梁美芬把声系点啊！我 开始系似梁美芬。 系啊，开始嘅时候真系似。 系啊， 我怀疑佢就系梁美芬啊！ 所以你叫我开声嘅时候，我真系觉得似。 系咪咧？ 我系讲佢唔似。 会唔会啊？ 我唔係扮低能咁嘅傳統，即係我又唔係，我嗱你唔好誤會啊，同志們，我又唔係去詆毀你，即係同即係嗰啲戲劇咧，通常啲效果都係要咁樣扮到咁噶嘛，大佬，我唔係詆毀你哋啊，唔好搞錯咗啊。 喂， 喂，我想問咧，各位網友覺得佢係究竟係咪梁美芬？ 係。